那先关于方法一点点哈。 让我先说明方法。 来入门，平常我是教阿那班啊。 咁入门呢，通常长老系教安波念嘅。 如果心有稳定的话，那再教你们那个四无量心的修行。 如果心有稳定呢，咁先至再教四无量心嘅修行。 先调心稳定，用阿那般那念哼。 先用安波念嚟调心稳定。 心有稳定起来，再修四无量心。 心稳定先修四无量心。 从此开始， 从此开始。 这样好不好？ 咁样好唔好？ 那我也会配合跟一些那个。学问的道理， 咁长老亦都会配合一啲学问嘅道理咯。 我所教你们的学问都是靠这次大乘起信论跟结社密经。 咁长老讲关于理论嗰方面咧，都系讲关于呢个大乘起信论同解心密经嘅。 其实其他的大乘佛教的。经典跟论点也，你们可以找到那些道理。 咁其实大乘经典其他嘅论同埋经咧，都可以揾到呢啲道理嘅。 重要是《华严经》如来经》就《楞严经》等等你们那些道理都可以找到。 咁喺呢个《华严经》啊、《入楞伽经》啊、《楞严经》啊呢啲道理都可以揾到。 其实也跟那个西楼世界经，就是阿弥陀经也有关系。 其实呢个同呢、这个《阿弥陀经》极乐世界亦都系有关系嘅。 阿弥陀经跟汉传佛教就是常修禅宗也很有关系。 《阿弥陀经》同佛教嘅禅宗亦都好有关系啦。 那些重要的道理，其实都在这一次我要说要讲的那些大乘起信论跟结社密经都可以找到。 咁嗰啲重要嘅道理咧，咁喺长老今次讲大乘起信论咧，都可以揾到嘅。 现在因为我们的长修那么短，我没有办法详细讲。不过希望你们发兴趣就可以自己继续学。 咁因为时间嘅关系啦，长老就冇办法完全去讲啦。咁大家希望长老希望大家可以发心去学啦。 阿弥陀佛。 阿弥陀。 那现在如果需要那个我所要教你们的。阿那巴那念是靠那个瑜伽师地论生问题 咁长老所教嘅安波念就系讲呢个瑜伽师地论嘅声闻地嘅。 那我也有中文也有英文的翻译，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有专跟学话，你们可以跟他要，他就会印出来。 咁长老有中英嘅翻译啦。咁如果大家想要就可以问燕华攞啦。 那个中文的部分很容易找到，在三藏经里面有。 中文嘅部分好容易揾到啦，三藏经入边有啦。 英文的翻译我有提供给学花，你们可以就是做找遍。 咁英文嘅翻译咧，咁就粤文都有嘅吓。 OK，那现在我们就打坐一个小时。 好，咁我哋而家打坐一个小时。 时间够，你们先。OK，那谁控制时间？我控制时间。 好，咁长老控制时间，然后打。 我可以自己看。 哦， 有没有叮叮叮？我有。 喧哗控制。 先要放松， 先要放松， 放松很重要， 放松好重要， 脊椎尽能力直， 脊椎尽能力直， 先调身体再调心， 先调身体再调心， 姿势要稳定跟舒服， 姿势要稳定同舒服， 心就不会想跑来跑去， 心就唔会谂住跑嚟跑去。 然后心又稳定起来，就不用什么力量，不用什么特别的。 咁心稳定就唔需要用任何嘅力 这 量 是 啦， 自然注意呼吸。 就自然注意呼吸。 我所教的方法。呼吸的过程有四个阶段，平常是两个阶段。 长老教嘅方法有四个阶段啦，平常有两个阶段。 这个我教你们的方法，其实跟印度、跟瑜伽、跟那个气功很有关系。 咁长老教嘅跟呢个印度瑜伽同气功有关系 所以不单观入息出息。 所以唔止去观入息出息。 你也注意，不过不是用力量注意，自然注意。入息以后有那个中点呼吸，出息以后也有中点呼吸。 咁就系用呢个自然注意啦，唔系用力量注意啦。入息之后或者出息之后咧，有呢个中间嘅呼吸嘅。 那个。无著菩萨，他分别粗的呼吸跟微细的呼吸。 无著菩萨分别粗嘅呼吸同微细嘅呼吸。 粗的呼吸是从鼻孔到那个少息量，就是那个胃肠的低微那个膜上面的这个部分。叫少息量，我不记得它怎么翻译，就是那个息观跟少息量，那个虚空， 粗嘅呼吸咧，就由个鼻去到呢、这个肺嘅横膈膜嗰度啦， 微细的呼吸是靠毛孔， 微细呼吸就系靠毛孔， 用科学的说明就是靠。所有的细胞，之间的虚空，小小虚空。 咁用科学嘅说明就系细胞中间微细嘅虚空。 所以，粗呼吸是靠大虚空，微细的呼吸是靠小小虚空。 咁所以粗嘅呼吸系靠大嘅虚空，咁微细嘅呼吸系靠小小嘅虚空。 所有的事法都是靠虚空，没有虚空，我们无法领那事法，心转眼识等等。 所有嘅色法都系靠虚空嘅，如果冇虚空，我哋冇办法领纳颜色啊、物质啊。 所以入息出息以后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呼吸的阶段，如果你们。注意自己的身体呢，还是可以发现有呼吸，这个就是微细的呼吸。 咁入息出息中间冇呼吸嘅呢个阶段，如果我哋注意身体咧，咁仍然可以揾到毛孔嘅呼吸嘅。 那个像中医的道理，我们的气是靠血，没有血那就没有气。我们现在是活的，因为我们有血。我们有气，所以我们的身体可以受营养，对不对？ 咁靠中医嘅道理啦，就系冇血咧就冇气啦。咁我哋有血气，就系我哋而家仲活着，咁我哋可以受呢个营养。 我们的身体不受营养，那我们就不在。 我哋嘅身体唔受呢个营养，我哋就唔喺度啦。 所以佛教我们三昧四大阿哈拉提提嘎，一切众生是靠阴阳，没有阴阳，没有众生。 佛陀就系话，一切众生就系靠呢个营养啦，冇营养就冇众生。 那我们的最重要的营养就是我们的血跟我们的气啊，就是中医讲的。 最重要的营养就系我哋嘅血气啦，咁呢个系中医所讲。 所以你们没有特别注意那个入息出息的过程，那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还是继续受影响。 咁我哋冇注意呢个呼吸嘅过程啦，我哋嘅血、我哋嘅细胞都系继续受营养。 这个营养就是我们的血跟我们的气。 呢个营养就我哋血同埋气啦。 因为有气，所以我们的血转在身体里面；没有气，那我们的气不会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因为有气，所以我哋嘅血咧就运喺身体嗰度。如果冇气咧，血就唔会运行喺身体啦。 怎么我们知道我们的营养继续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我哋点样知道我哋嘅营养继续喺身体？ 每个身体的部分过大跟减少，过大减少，过大减少，这是我们的敏感。 因为我哋嘅身体每一个细胞喺度扩张缩小，扩张缩小，呢个我哋嘅命根。 我们没有敏感，我们就不在。 冇呢个命根，我哋就唔喺度啦。 所以，如果没有特别注意那个入息出息的过程，还是可以注意我们的身体，可以每个细胞、每个毛孔，就是用科学的语言，细胞就可以过大、减少、过大、减少。 咁如果冇注意我哋嘅呼吸呢，咁可以注意我哋嘅毛孔，我哋每个细胞咁都会扩大同缩小嘅。 如果我们好像我趁老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渐渐那些细胞就没有能力过大、减少、过大、减少，那就变成癌症。 咁如果老嘅时候呢，咁仲呢个细胞冇能力扩大缩小，就变成癌症啦。 那些细胞已经不能够重复吸营养。 咁嗰啲細胞不能夠重複去吸收營養， 那些细胞不受营养就是啦。 細胞唔吸收營養就死啦。 如果这个过程集中在一个地方，那就是癌症。 如果呢個過程集中喺一個地方，就係癌症。 如果气跟血通，那就可以避免癌症。 如果氣血係通嘅，咁就避免癌症。 所以这个方法，呼吸，注意呼吸，对身体很有用，对心很有用，了解自己很有用。 咁所以注意呼吸对呢个身心好有用啦，对了解自己好有用。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心也是动，靠气，身体也是动，靠气。 因为心嘅喐系靠气啦，身体嘅喐亦都系靠气嘅。 没有气，那没有身体，也没有心。 冇气就冇呢个身心啦。 我们的心能够动，都是靠气； 我 我 哋 们的身体能够动，也是靠气。 嘅身心可以喐，亦都系靠气。 我们讲话也是靠气。 我哋讲说话亦都系靠气。 这是中医最重要的道理，都是靠气。没有气，那没有生活。 呢个系中医最重要嘅道理啦，冇气就冇生活啦。 所有的对象都有生活，因为有气。 所有嘅对象都有呢个气啦。 这是以前的中国先人所发现、所做，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眼睛、耳朵等等做自己的纪念。 咁呢個係以前嘅中醫啦，咁用自己嘅氣啊、自己眼睛啊、耳朵啊去做經驗嘅。 所以，了解怎么气转在我们的身体，在我们的心，也是了解自己大方便。 咁了解自己嘅氣點樣轉喺身體呢，亦都係了解自己嘅大嘅方便。 所以佛也自己修阿那巴那， 鼓励大家修阿那巴那。 咁所以佛自己去修安波念，亦都鼓励大家去修安波念。 修阿那巴那，心能够稳定起来，身体能够稳定起来。我们就是身跟心没有别的存在。 咁修安波念咧，身心都可以稳定起来啦。咁我哋除咗身心，就冇其他嘅存在。 所以先让我们的心跟身体稳定起来，用阿那巴那。等候我们扩大我们的心，用慈悲喜舍。 咁我哋先用安波念嚟将身心稳定啦，咁然后我哋用慈悲喜舍扩大自己嘅心。 那这几天我们就学这个方法，好不好？ 咁呢几日我哋就学呢个方法，好唔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现在就是介绍，渐渐我们可以了解怎么学。 咁而家只係介紹啦，咁慢慢就可以了解點樣真係收啦。